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遍， 什么事儿？ 咱胡同的老李干这事儿，说老陈酒后驾驶摩托车被抓了。哎呦，老李跟老陈那什么关系？ 那是过命的交情， 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哎呀， 跟你们俩的交情那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我们不穿一条裤子。 他那肥。 你们要是说小柱酒后驾驶摩托车被 抓，我检举揭发，我立功受奖。 你拿着电视台的那设备第一个跑到现场， 对， 他 能给我第一手的新闻材料。我能揭发他这么多年来还干过什么坏事。 采访当事人，讲讲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当时想就是回家， 一定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对不对？经常的酒后啊， 失态， 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今天终于被绳之以法，你是不是应该感到庆幸？如果没有人民警察的挽救，你的生命就会出现危险。哎，我这么说，哎，怎么这么畅通呢？ 就是那种崇高感一下来了，是吧？ 啊，当时那种恨的劲头也是，关上警车，嘎嘎嘎带走， 一路 哭哭抽血，他不承认吗？哭哭哭抽血， 这全都实拍啊！ 对，后面滋滋验完了，哎呦，这个酒精的含量得是700多， 700多。 王大磊呀，王大磊， 酒精可能还到不了700多的吧？ 喝了提纯酒精啊！ 哦，你瞧，工业酒精回头再害你下一个。危害大，他的智商也烧坏了，这是对你的挽救，又救了你。 对，请来了某防疫站的医生医护人员讲解这个， 勒住他，然后再抽血，给他普及知识，捆小座让他听， 然后再看十起那个血案，就是由于酒驾引起的大血案， 感动他哗哗流眼泪，跪地哭，然后承认自己错误， 哎呦， 然后又挽救了那么一个青年。哎呀，我这个报道立马轰动全国，我拿了10大记者优秀播出奖， 终于熄灭了你主任心头的怒火，将你保留下来了。 一下我就成为优秀员工，在那公示栏上有我照片，写着我的生平事迹，一马之力。 哎呦，玩得这么高兴啊！ 绝对的，下回我就劳模了。 王大磊，你听我的吧。 啊，怎么着？ 你啊，翻一个身，然后再睡。你说的都是梦话，你知道吗？ 我怎么就梦话？本来就 第一，我喝酒吗？ 那天就喝了， 喝过。 第二，你会新闻报道吗？ 我那天就会了。 第三，大家伙儿能相信你嘴里的话吗？ 就这回就信了。 我信。 你看看，有信的了。 我听着很热闹啊。当然说一下咱们老李， 这半天还没你的事儿，王大磊。 老李呢，看老陈哟被抓了，我哥们儿谁敢抓我哥们儿？谁？ 警察， 别吓我！撞一踢门出去了， 脚折了吧？ 互有心切， 踢门干嘛使？ 就好比是这个古代故事，就是孟良鸠赞，你说鸠赞怎么出事了？孟良当 给他一斧子， 什么样的人？ 你踢门出门？ 对，甭管怎么着，出去的时候得踢门。 鸠离不了赞啊。 敲离不了 梦啊， 敲离不了赞，老得点赞是吧？离赞就活不了，天天刷朋友圈。 敲离不了梦 离 不了焦啊！驾车来到现场救驾，到了现场啊， 那斧子呢？ 没有斧子是他比喻的这个感觉、 心情里有一把斧子，就持斧行凶啊。 哥们儿没事儿，哥们儿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做保证。 拿什么做保证？ 他好人，好人。 还没问就是什么事儿呢？ 警察一看，怎么着？你还要审我是吗？那防疫站那摁那儿抽点血。 不是，这都带医生，不用带防疫站。 哎，怎么到我那时候就得防疫站去呢？ 你那个病情不一样。 哦，你也喝酒了哈？你还没带驾驶证，你开着车就来了。一查，您的科目二考试三次均未通过。 嚯，这都查出来了。 关键是老李啊，当时也喝多了。你想，不喝多的人能上来胡说八道这么一通吗？于是这对难兄难弟就被警方双双查获。警察叔叔说了，你们这怎么着还买一送一啊？ 俩傻了。 傻吧，来劲儿了。朋友一生一起走， 好嘛。 俩人互相架着歪歪扭扭的去了警察局。 腿不行了吧， 踢门踢的。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王大雷，你应该以身作则。 哎，刚才不是说小柱吗？他转到我这儿来。 老陈也真是，酒后那事儿没过多久啊，现在又进班房了。 又干什么事儿了？ 这次这事儿新鲜了。哎，小柱，担心你，你以后别变成这种人。 你放心，你这种担心纯粹是多余的。 真的不多余，不多余。怕老婆，怕老婆怕到什么程度呢？ 啊， 单位啊扣工资了。 哎呦， 不敢跟老婆说。 啊，我以为怕老婆怕的单位都开始扣他工资了。单位说实在欠这男的太窝囊了，扣工资。 这管的也太宽了吧。再说了，一般怕老婆的在家里怕厉害的，他在外面能那么 走？ 对啊。 啊，这位是外边耗，回家就完了。 外面那家伙， 你逮谁骂谁。 接老婆电话，我不说我回去吃饭吗？是啊， 等等我做。是这意思吧？ 你别动动动动，等回头不知道放哪儿了。 好， 我来。 我以为有踢门出去了。 回去跟老婆也是，不是说没脾气啊，纯粹没脾气。 嗯， 说多少回了，你怎么又干活呀？ 哎呀，哪个女的不想嫁这样的爷们儿啊？ 这人是又会拍马屁又会说瞎话。 放，哎，放 什么东西，别憋着， 烫着你的 啊。 说了我来。坐， 我 把脚，对，左脚右脚平下去，放着舒服吗？水热吗？ 呵，进门不做饭先洗脚。这规矩太大了，先洗脚后吃饭。 这不明白吗？ 说凉， 怕媳妇儿追着打，先来个稳军计。 反正啊，扣工资这事儿啊，先拿别的辙，你知道吗？ 怎么辙呀？ 但是他媳妇儿呢？ 洗脚啊， 还是个财迷 哦。 哎，到这个时候要是不如数上交，这顿打就算是挨上了。 媳妇儿这么厉害的？ 当然打是这个带引号的啊，主要就是念叨你。那个，你说你怎么能这样？我咱们家的这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还说让我不工作。 小花，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 家里请了一念经的，这是 看电视剧啊，一些家长里短电视剧啊。别多讲，他就是使劲想把老婆这思路引到别的地方，千万别问钱的事儿。 但是结果说说就回到钱的事儿了。 你干什么活以后齁累的还加班？辞，你家里待着。我辞了有钱吗？咱们家就你那点工资。 哎，你看就说到钱上了吧。 我 怎么了？ 这不，老汉那被窝给你捂热了，钻被窝，钻被窝。老汉，你先睡，我做饭去。 一会儿在被窝里吃啊。 这早点做的早点了， 想把这个正午钟给老婆搅乱了，就没有正常的思维。 那顶多是没有正常的作息。 到时候要三点多 给发信息。 后来老婆真的是逼到 绝境了， 对，无路可退了，说你今天下班必须把钱给我带回来。 把什么钱带回来？ 工资。你装不装工资？还有四分钟你们就下班了。 这监工呢？ 家里见啊。 他媳妇是不是也出去了？这才能说出家里见这句话来。 没事，家里等你。 那应该回来见，家里见。 不让我到你班上见啊！这下老陈慌了，今天回去洗脚啊，什么蹲地这都没用了，必须拿钱。 被窝好几天了。 那我 先弄点装备搁身上吧。 要是我没钱，应该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解释我没钱？ 好，别瞎话了，开始。 我不能说我花了，花了老婆还得说我呀，还少说不了我，那我说借给别人，他也得说我呀，家里地儿还不够花，你借谁借了？借谁了？ 对， 什么不还啊？ 关键问题， 我说买彩票了， 一个瞎话就有十个跟着，那彩票在哪儿呢？ 哎呦，那我还是得找一个没有结果的瞎话编哈。 什么瞎话合适？ 抢劫，他恨不得说我找那抢我的去，他找不着。 哎， 抢劫。我也够可怜的，他不好意思说我了。 对呀， 而且这是意外事故， 谁知道谁哪天被抢劫呢？ 哎， 谁都不愿意被抢劫，对不对？ 这瞎话编得够有水平的。 抢了谁都难过， 嗯， 谁都觉得不露脸， 嗯，这瞎话都算编好了吧？ 可是这么着他不信怎么办呀？ 啊，他还能想到这问题呢？ 这抢劫嘛，你得有个抢的动作。 哥，我也不信。 那就得我得挂点彩儿才行了。 哎呦，对自己下手这么狠呢、啊？ 哎，把衣服撕破了，这不像抢劫。 这小子最起码不是钱。 我这样， 对，丢不了别的了。 那么大 谁抢啊？ 这么大一口子，我都冷了。 是不是到膝盖那儿了都？ 不行，这不逼真。 对，可是衣服已经撕完了。 天儿，要不然我把我的腿打断，不行。打断了腿，回头下礼拜还得骑自行车取那个 好 八里香果城呢，打胳膊，不，我还得搬果城呢呀。 那胳膊腿都不能动了， 凶猛， 这一下爬不起来。 哎呦，要不然敲脑袋吧？ 敲脑袋？ 小敲一下，小敲一下。 这怎么敲？ 擦破皮就行。 嚯，那掌握的好吗？ 没打过，从小到大没跟人动过手。 哎呦， 倒是挨过揍， 净挨揍了是吧？ 捡一块小石头吧，哎呦，反正也下半天狠心。你想到哪里？你打自己的时候， 对，找了那个指甲盖大的点小石头， 在脸上轻轻的划了一道， 哎呦疼哦， 白色的一个痕迹，已经受不了了。 粉笔呀、啊，是吧？在脸上划道， 不行是吧？还得下狠手啊。 对， 老奶奶来一块砖头吧， 来一块砖头。哎呦，砸哪儿了？ 我说话砸。 砸晕了，砸晕了，坏了。 三个小时之后呢，这个老陈醒了， 发现自己躺在高速隔离带外边的绿化带里边， 绿化带枯草萧瑟， 还得琢磨谁把我扔这儿来的。 老陈一扶脑袋，哎呦还真疼。他想这事儿啊，老婆心疼两句就完了，别数了他扣工资的事儿。 嗯， 但是呢，他老婆是知法懂法不吃亏的主啊。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抢完的钱就扬长而去了，坏人就得绳之以法，咱得告警察，打110，把他给抓住了，把钱赔给咱们。快，老陈打电话。 好， 这回警察找上门了。哎呦，老陈为了面子硬着头皮编下去，但是警察他问的细呀，你得追踪案底啊。 对对，警察这专业的。 咋的呀？犯罪嫌疑人大概什么样子，什么样貌，能回一下吗？ 他怎么说？ 长方脸吗？ 大驴脸。 是背后脑勺挺圆，后脑勺圆。 后脑他看人家后脑勺了，这谁砸的谁呀、啊？这是多大岁数？ 二十往上八十以下。 你二 穿什么带什么，很看揪了吧？ 这个一会儿穿红，一会儿带绿， 让跳秧歌的给打了。行了，别编了。漏洞百出， 嘿。 后来呢，警察说你这个是编造，恶意报假警，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妨碍了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浪费警力， 依法应给予你治安行政处罚。 几天？ 我告诉你，现在我们要警告你，并且呢，由于你的情节较为严重，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得，又赔500。 把周围咱们街坊有几位啊，什么周飞呀、啊、老叶给吓的，结婚好可怕呀、啊，单身真好。 我以为瞎话不好编。 家宝， 凡是沾红带绿的不敢穿了。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新鲜？ 娱乐72遍。 大街酒吧里， 今天酒吧里透着格外的安静。王大雷，你知道为什么吗？ 快过春节了。 没有，小花没在。 哎呦，那就是应该这么安静，没人还不安静。 哎呦， 藏哪儿歇着呢？怎么了，小花？ 昨天晚上看一个直播， 熬鹰来着。 有一男主播。 哎呀，呵， 可劲儿往下拖， 长得特别帅。 哎，1月200多。 200多，你太小看男主播了。 2万多， 就我喜欢的那个男主播，长得帅不说，还会才艺。 还会才艺，应该是还有才艺吧？ 吹一个葫芦丝。 哎，你怎么就喜欢葫芦丝啊，小孩？ 叠个飞机，好家伙！ 叠飞机算才艺啊，幼儿园都会。 弹个核桃，哎呦，直播也好看。 他可能是什么呀？ 有手就行了， 不？他那手可能就是汗多，在他手里边哦啊，有半个月汗。 我跟你说，古今中外 菜，没有他不知，没有他不晓的。 这是一算命先生。 你说老歌老歌人会，新歌新歌也会，什么那个丑八怪一呀一呀一呀一会，什么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哗啦啦啦人家也会。 你就听这些歌跟这人，他揉着核桃的都匹配吗？ 也会说相声啊，单口相声，什么狗撅嘴儿。 核桃，哎呦，这位得七十多了。 我个当时我很高兴。 后来呢？ 直接点那心，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那心好像不花钱吧？就是白赞那个是吧？ 他说：“朋友们，那个大家好，此时此刻我要赋诗一首，然后大家那个给点个大游艇吧，法拉利吧，来啊来啊 ，Come on baby。” 这怎么听也不像会说单口相声。 Come on， 还 baby， 我就吵， 你对下联， 我就关了。 他也嫌这主播闹得慌。 要给他刷那个大游艇什么的，不得花钱吗？ 对啊， 非得刷大游艇啊。那鸭子船你给他刷一个不得了吗？ 他刷的几个心不要钱、 哦、你以为到渊潭公园了？鸭子船、哦、鸭子船 干嘛非得御渊潭？北海就没有是吧？ 我是喜欢这些娱乐文艺演出活动，但是你说我不迷这些，很理性，所以到花钱的时候特明白。 对，就点心。 对，花钱的时候就动你的肝了。 那可不是吗？哎， 跟好、啊 哎、我操你啊，六 这是谁家护儿子呢？你知道 吗？打起来了吧？ 不知道，我看看去。 好奇心太盛， 哎， 啊， 我看看去，一句没听清。 喂，小倩儿他妈那哭呢。 哟，怎么了？ 你这是什么？ 让人欺负了？ 你知道小倩儿他妈把那个读高中的那个小倩儿不送加拿大上学去了吗？ 嗯，留学。 怎么说呢？ 哟， 孤独 你都坏人了。 不是，就是太寂寞了，身边没有亲人盯着看着。 哎呦，那就是搞对象，然后出轨，然后什么 没有没有 这些 出轨，高中生 弄这些。不该弄的事情了， 他俩在那儿人生地不熟， 违法， 所以在家里天天啊看那个网络直播。 那就不用着急了。 不着急，65万没了，你着不着急？ 哟，在家高消费了。 呵，这高消费没花自己身上。 那花哪儿了？ 三个月之内打赏了一个男主播，一共花了65万。 啊，人民币？ 人民币。 65万。 他用他母亲的身份证做了一个实名的认证，然后可是花 65万。 嗯， 够你挣三年。 三年还得多 四年， 还得多 12年， 差不多了。 天哪，花65万。 这个 这要嫁给他呀？这嫁妆吗？ 他为什么要花呀？ 说这小倩说啊，这男主播特别吸引人，什么都会，古今中外，无他不知，无他不晓， 是不是也揉俩核桃？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中小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奇门小遁甲。他看见诸葛亮， 和能唱那个 大鼓， 对，能唱大鼓，能唱三弦，能二 还会滑稽大鼓， 还有嘻哈 hip hop。我说那个这是个 real man， 特别 real， 可真实了。 我就问，65万块钱给他，能追回来吗？还是说这个钱给人家就是合理合法的？就无法申请法律的援助， 好似就是人家的了。因为这女孩都高中了，也不老想了，就有一定的这个 辨别是非能力、 独立的能力了， 而且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了。 那她没够18岁呢？ 也差不多了吧、要上高中的话。 反正一审是败诉了，这确实是啊，这么花钱，母亲只能以女儿的名义起诉平台，你知道吧？ 她 要求退钱、你退了就行，但是一审就是败诉，继续上诉呢。 那问题是这样，这孩子花了这么多的钱，家长会不知道吗？ 你怎么没做一个花钱提醒呢？消费提醒呢？ 就是的，谁动我一分钱，我那手机上也有报告啊。 谁能动得了那一分钱啊？ 您那不是手机有报告，那肋叉子有线拴着。 嘿，小花打我这儿扣回去多少钱？ 全都扣回去。 扣回去的时候，那咱们仨一块儿吃吃喝喝，是不是互相庆祝？ 对，主要花他钱，我们互相庆祝。 嘿，拿我当平台了。 关键了，你没花你65万，对不对？你也没65万呀， 还是关键问题，还剩多少万？真惨。 也不是说谁家都翻开眼就花65万不心疼。 关键给一个不认识的男的呀。 问题是这还得不到什么结果呀。 真的收了当女婿也可以啊。 就是，还不如我给洋洋，介绍王大磊这样的人呢。 吓我一跳。 怎么加拿大不留作业呀？天天迷惘直播。 我觉得既要有这心，自然就会有时间了。 再说了啊，怎么当主播这么能挣钱啊？ 那也分主播长什么样。 对，也分主播主什么，像人家煮点这个娱乐的还行，像小花这样的煮个花生煮个毛豆的呀，也叫味儿事儿了。 怎么的，我就煮毛豆，我在哪熬毛豆。 行啊， 没人爱看。

的那里，声音中故乡青山结义，心心念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儿。 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谁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放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盆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之前 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七十二变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小的时候冬天是不是闹钟响了以后看一下时间，一看还可以再睡十分钟接着睡，过一会儿又醒了一看啊还可以睡五分钟，弄个第二次叫醒吧又接着睡，再醒还有八分钟睡， 头花 别睡 一个小时之后睁眼哇又迟到了， 对，太没心没肺，看第二遍的时候就已经迟到了。 我也不知道我舅舅应该几点走。 哎呦，你们说的好像是别人的事儿的。In every day， 你们都这样的吗 ？Every day 是谁？是美国人。知道有一个辛巴了 啊？不，没有辛巴，哪有辛巴？ 怎么又出了 Every day？ 啊？ 谁呀？ 都是你妈拿大凉水往脖子里一端，然后你才醒的吧？ 哎呦喂，要不说 被子， 被窝里塞凉水，哪个辛巴还得晒被窝？ 叫醒有很多种，是不是？ 对，推一推， 推在床去，是不是？ 推在床去，那应该是两口子的事儿。 你们家大瓷砖，你这个冰在大瓷砖上，哎呀，一下也响了， 还得换砖。 几位，几位，几位，谁家现在不是澡堂的地方，不是大瓷砖？ 没办法，这孩子难叫，随着个儿越来越大，扒拉都扒拉不动了。 这得拿火筷子扒拉。 我是那煤球，是吧？ 怕你耽误大事， 怕我不行。 你妈一直跟别人就说，我们孩子作为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栋梁， 栋梁， 栋梁，是够冷的， 冻他，你知道吧？ 哦， 让他成不了、 哦、这么个栋梁，冻成凉的， 又冻又凉的。对， 所以用了这些稍显极端的，但又充满了慈爱的手法。 谁这么说话？ 哎呀，这孩子呀怕冷， 嗯， 所以呢，就是早上起床得用怕什么治什么，但晚上我当妈的，我必须想，孩子怕冷怎么办？ 贴膏药， 我这病还够厉害，贴肾上是吧？ 我得和他爸想办法让这被窝暖和起来。 哦，哎，我知道了，给你先捂被窝。 有一种东西叫做暖水袋、 哦，我知道，那个搁上热水以后，然后特别暖，但是他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就是你爸你妈确实是被窝里灌热水了。 对， 等会儿，我 湿了。 我早上已经被窝里灌凉水了，被窝里灌热水。我是什么动物 啊？哦，这错了，是暖水袋里灌了热水了。你喇叭没封好， 没拧。你上来， 我还钻进去。 你也是上床心切。 哦，你看这冷成什么样？ 暖水袋遭到了惩罚，扔了给。 惩罚暖水袋没什么用， 主要是盖找不着了，给扔了。 下回找点新就解决了。 父母嘛，是不是岁数大了，一定是有个疏忽。 对你老来得子，不知道怎么拼。 等会儿，这句可没有啊， 没有没有。 哪来老来得子就 是。 爸妈当时有你的时候，是不是在咱们院里算晚点的？ 算晚点的， 那顶多叫晚婚晚育，不能叫老来得子。 对对对对。 后来当然又想了别的办法，比如说这个买了一个法兰绒的四件套。 哎呦喂，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法兰绒那年代那就算稀罕物， 这年代都是稀罕物，什么大年代？ 听名字法兰绒。 对，我买法兰绒啦。 那时候院里经济条件都不好，大家买这个床单是床单，被罩是被罩， 看不着这 个。 得给院里的这个老少爷们给展示，这是四件套啊，这枕套 啊，一弄开了以后，哎，腰环之埋。 这是被套。 我爸爸是卖货的。 介绍嘛，介绍嘛， 给你铺上暖暖和和的，暖融啊，这得 炒一圈也凉点， 发热。好家伙，噼里啪啦的 炸了这 些。那这法兰绒必须是你这肉皮一挨这法兰绒，立刻就起静电。 然后你一起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火星。 对， 你们全家人把灯关了，窗帘一拉，真的当过年看烟花。 哎呦，这跟天文学一样。 这是续费，我给我上刑的，这是给我过电来了。 南方某小区。 谁说的是的？ 谁说的？ 谁说的？农村的？ 哎呦， 你说的？ 到这地方，我怎么觉得跟到了外国似的？ 啥啥 的？你听听，这都是哪国话呀？ 蹦擦擦，蹦擦！ 你看看这蹦擦擦，蹦擦，这是人话吗？ 啥啥洗啥？ 管了了，管了！ 啊，谁管了也不知道。哎呦，到南方来呀、啊，倒是儿子孝心，说让我来看看，这是。不适应，这天儿这么凉，他们也不拢个火。哎呦， 那是王太太， 我是王探长。 王太太， 什么往哪儿擦擦？ 王太太 啊，你能好好说话呀？不是，您原谅啊，我听不明白咱们这个语言有差距 啊。你是刚来的个南方呗？ 刚来的什么？ 刚来南方。 那洗三三呀？ 三三，他在当保洁的。 你们别跟我们这聊天。大妹妹， 哎， 你说话慢一点我就能听懂了啊。 哦，慢一点。 你是过新年刚过来的哟？ 我是刚到这边来，儿子说让我到这边来啊，看一看。 咋的呀？我们南方呀， 是 一年四季这个树木都是青翠的了， 非常的个的宝叉叉的， 不像你的北方嘞。 对， 不是，你等会儿。 到冬天什么都没有。 谁说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也好着呢。你们这都有什么呀？我也没看出好来呀。 我们南方的菜那是要什么有什么。 我跟你说， 见都没有见。 呀，人的不得了嘞。 妹妹， 北方是什么都没有。 二位妹妹， 该做的嘞。 你们是不是还生活在那个年代呀？我告诉你，我现在都大棚种植了，蔬菜供应，你们这有的菜北方都有。 哎，哪有这个应季的好吃哦。 那应季的不也是往北方运吗？ 我们叫时令蔬菜。 那倒是，他这个是砍的不如炫的圆。 不知道他 是怎么说的，走擦擦的。 你们这么唱歌我听着闹得慌。哎，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也不好，我们北方到冬天暖和着呢，你像你们这儿阴凉阴凉的，听说你们这好多人都有那个风湿病啊。 不是，你们北方的我们去了一次啊。哎呦，去那次这鼻血， 你火太大， 长大姑 湿润是不如你，但比你们这儿暖和。 你们那里度零下十几度啊。 不是，哎呀，你们真不会过日子，我也跟你们说不到一块儿去，我得想办法，这阴冷啊我受不了，时间长了这膝盖就完了。 谁弄的这个洗刷刷？ 哎呦，我们这老跟俩鸟叫唤闹着，干脆我呀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垒个炕，嘿，我在这一烧，我暖和，让他们干看着。哎， 哎，王太太 啊。 哎呀，王太太，你这是干什么呢？ 干活啊，你不懂，砌炕呢。 什么是炕？ 炕你都，我怎么还给你解释炕啊？那地方取暖用炕 啊，就是床啊。 床是床，炕是炕。 哦，你砌这个干什么呀？ 哎，有用啊，暖和呀。回头我砌好了上我们家来，让你好好的感受感受这土炕。 这个你看， 哎呦，累死我了， 堆了很多柴火。 哎呀，可算是垒好了。哎呀，就差一烧火就行了。 你看这老太太的脸都黑了， 本来也不白。 哎呦呵，怕这你们这木头也不干，这潮气这土这烟也大，哎呀，熏死我了。 哎呀， 你又是捡东西去了？ 啊，我是捡点柴火回来可烧炕啊。 你们北方人喜欢捡东西啊？ 是啊。 哎，偷盔， 偷钢盔。 我要钢盔干嘛使啊？拿我当德国兵了。哎呦， 那你捡的铁的东西干什么？ 对， 木头的东西 谁偷了？我看着没人要捡回来点火。哦， 北方老太太真是难以沟通和理解哦。 对呀。 哎呦，这南方老太太智商有问题啊。那我告诉回来打钢盔了，怎么想的？ 我跟你说，大妹妹，上家来，我让你好好体会体会什么叫火炕。 什么时候能用啊？ 明天早晨。 说准了几点？ 你睡醒了就来吧。 什么人呢？ 走啊走啊走啊，这么讲总 来来来、欢迎欢迎，你看看怎么样，这屋里暖和吧？ 真是暖烘烘的。 那当然了，来上炕上炕。 哎呀，这怎么这么熏得慌啊？ 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这儿的柴火太潮啊。我也没办法，点完烟 太臭。但是我就躺在这里了哦。 你躺着，哎，你看暖和不暖和？ 还真是暖和。 别说这个腰还是蛮舒服的。 那当然啦， 真是的呀。 哎， 王太太你也躺下，一起 躺下说话。 你就躺在这个边上。哎，好好好， 我躺边上了。 哎呀， 这谁家炕啊？哎， 这是土的呀。 那当然啦，拿土垒的土炕，土炕嘛。 你还会干这个呢？ 带干不干呢？有些年了，所以垒的也没那么好了。 听说你们北方人的炕还可以烧烧水是吧？ 对， 烧烧水，烧水是行，烧烧水是不行啊。 开水呀、 就做水没问题。对， 那这样好了，我这里有两个鸡蛋。 对，我这里还有一根葱。 两个鸡蛋一根葱让我做水不挨着。 俗话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北方人不懂南方的冷。这边最近这南方长兴县城一位北方大妈，因为受不了这儿的湿冷，竟然在车库里建了一座土炕取暖。您看，直径20多公分的烟囱从车库的墙壁直接穿出去，这个烟囱内侧呢熏得已经漆黑了，里边呢有个大床，床上还堆满了柴火。这位70多岁的北方大妈说了，土炕就是我建的，怎么的？ 土炕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土炕是否属于违建？该小区的工作人员表示，小区私自搭建土炕是不合理的。目前社区已经要求物业公司尽快上门与业主做沟通，制止烧土炕的行为。 我不是不愿意拆，因为我腿有毛病。 您有什么毛病啊？ 我湿冷的时候疼。你们要么就给我找一暖被窝的，要不然就别拆。 哦，那这样吧，大妈，我们把王大雷给您搁被窝里吧。 我听说过他。 啊？ 我是一专业产品。 街坊们都说这位大妈实力雄厚啊。也有人说了，在南方确实只有抖腿过冬啊。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你们觉得在爱情当中的不安全感是一种什么体验呀？ 哎呦， 爱情先告诉是一个什么体验？ 爱情你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你现在内急的时候想上厕所，饿的时候就有炸酱面，渴的时候有那么一杯冰可乐。 这是爱情还是母爱？ 不是，就是让你他随心所欲。 这么大人了还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咱刚才要说什么？ 让你的爱情没有安全感是一种什么感觉？你先问爱情是什么感觉。那现在问你，就那种不安全感你有没有？ 不安全感人人都有。 不安全感人人都有。 黑天你走夜道， 兜里没带钱， 你不会游泳你掉水里了， 还有10%的电也不安全。 当然对于小柱最大的不安全感是什么呢？没饭， 对的， 有床没被子。 哎呦，那我也能忍。关键是什么？有被子没床。 其实爱情都说不清楚， 爱情我们俩要是能说明白了，那就不在这跟你这儿犯劲了。 这个 爱情里边没有安全感，那是不就是不一定你跟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是吧？ 怀疑他。 你说你回你妈那儿了，是不是回你妈那儿？ 你说你加班，是不是加班？ 对，那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不相信。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很少有这样，就是说十几分钟回微信就会觉得不爱自己了？ 这绝对不是大老爷们办的事 儿。 要是这样，这男的就无可救药。哪个女的跟这样的男的啊？这你得几点几分？7:01要不到家，7:02就得打疯了电话。我觉得要这样的人呢，您趁早躲他远远的。 那要是半年多不联系一次， 那行了，踏踏实实找下家吧。 有些人呢会反着说，那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应该天天就盼着我给你发短信啊！我这短信一来，你应该立刻就给我回过来呀。 是这样。 那谁还不能有点事儿吗？ 可以有事儿，有事儿你也可以盯着电话呀。 殷小柱呢，